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46章。我的话音一落，上边的树冠猛然之间发出了一阵嘶嘶喳喳的声音，一个黑影在上边一闪而过，好像个猿猴那么灵活的。随着它的移动，这个树冠就喳喳声地响。我们一时之间虽然看不清它的身影，但是根据树冠的震动，还是能够判断出它所处的位置。尊帅说，想走追。我们一班人就盯着树冠在个胡杨林里面狂奔，最后猛然觉得有点不妥了，心里面就不由得升起一丝的疑惑，在那个树冠里面的究竟是不是人呢？为什么他好像马骝那样脚不用掂地，直接就在个树冠上面活动，甚至连地面上面奔跑我们都追不上。我虽然呢就见识过一些善于爬树的山旅人，他们是能够靠着树木脚不掂地地移动，但是也都未厉害到这样的程度啊。这个疑心一起，我不由得停下脚步跟大家说，喂，大家不要追啊。我这一停，其他人都停了下来。豆腐焦急地说，喂，老陈，你做什么来的急刹车啊？为什么不追啊？我将自己的顾虑一说，我就说恐防有诈。话音刚落，张文立刻说，咦，他停了下来了。果然原先我们一路地追，树冠亦都一路地摇来摇去。我们一停，树冠反而停止了摇动，好像树冠入面背住的那个人在那刻意地等我们。豆腐惊讶地说，唔通他一直在那引领我们前进，我为什么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呢？我冇出声，猛然我将支枪上膛，对准了那个最后停下来的地方，乜嘢都唔讲，接连开了三枪，砰砰砰。豆腐吓咗一大跳，即刻揿住我个枪头，甩甩咳咳咁讲：呢啲事情都未搞清楚，你做乜开枪啊？如果真系唔伤好人，咁点办呢？我讲：你觉得对方似好人咩？豆腐一窒，佢又讲：啊，咁啊真系唔似，但系咧仲有嗰个机率噶嘛？我讲：嗰个机率好细，零杀错冇放过。呢三枪一打完之后，树冠上边系一阵嘅晃动，跟住就系一声嘅尖叫声。嗰个声音就好奇怪嘅，好似系个人捻住自己嘅喉咙发出嚟咁。与此同时，有一啲树叶上边就染咗血迹啦，嗰啲血液咧滴滴答答咁顺住啲树叶就滴落嚟，跟住一块黑色狰狞嘅面就喺个树林嗰度趌咗出嚟。我一睇，猛然呼吸一窒。而家见到嘅显然系一块星星咁嘅样，黑卒卒嘅，唯一嘅颜色就系嗰一个微微发黄嘅眼珠。伸出个头上边生住好长嘅黑毛，八成就系豆腐所讲嘅长发啦。欧阳圈一见到就大叫，吓，这个边是人啫，佢是只星星。话是星星亦都唔准确，我又咪未见过星星，边度有星星生成咁嘅样嘅？巢掹掹嘅面上边，月牙形嘅嘴就好大嘅，个面系扁平嘅，头部嗰啲毛发呢就又长又密。呢一个咁嘅头猛然之间喺个树冠嗰度伸出嚟，真系得人惊。睇嚟呢三枪就冇完全打中嘅，亦都冇打中要害，所以呢样嘢猛然咁发出一声嘅尖叫之后，即刻就喺个树冠上边跳咗落嚟，然之后就向住我哋扑过嚟。但系佢咁一扑就冇拣中对象，而系向住离佢最近嘅丝线扑过去，啱好就扑到丝线嘅身上。丝线即刻启动咗反击程序，修长嘅手猛然一震，然之后嗰啲手指甲一下子暴涨，跟住向下边一揿，一只手直接咁穿透咗嗰样嘢嘅后背，跟住一嚿血淋淋嘅嘢就被搲咗出嚟。而嗰隻嘢 几乎都嚟唔切发出惨叫，成身系咁一下子抽缩，就喺师兄嘅身上边碌咗落去，瞬间就冇咗声息啦。一大滩嘅血就从佢瞓低嘅地方蔓延出去，空气中即刻就有一种浓烈嘅血腥味，令人作呕。我真系有啲发呆啊！讲老实话，我虽然知道师先吸食过天兵同埋尸王，亦都睇过佢杀死嗰个闯入去我哋屋企嘅李肥仔嘅手下，但系真正亲眼见到师先发威，今次仲系第一次。师先嘅手指甲一下子又缩翻晒翻去，手上嗰啲血淋淋，佢完全都冇感觉啊！佢就歪咗歪头，好似喺度谂。点解头先有人会攻击自己嘅？豆腐更加吓到傻晒，系咁打冷震，盯住被师先掟出去嘅嗰一堆血肉模糊，好显然系呢隻嘢嘅内脏。所有嘅人，包括尊帅，睇住师先嘅目光就开始古怪起上嚟啦。如果讲先前师先食嗰啲魔鬼虫嘅时候，大家只系睇到咁一嚿红雾而冇实质嘅杀伤力嘅话，所以就冇咁震撼之外，呢一次就真系货真价实咁血淋淋嘅场面。睇嚟大家都喺度谂，如果求先师先攻击嘅系自己嘅话，咁自己仲能唔能够活落去呢？大家而家一时都无语，不过师先呢就几爱干净嘅，佢又摸住块面。慢慢咁将自己手上啲血啊舐干净，最后佢又将自己件衫啊扯咗起身，想将衫上边嗰啲血都舐干净喎。大家一睇就面面相觑，最后阿尊帅睇住我同阿豆腐，意味深长咁讲：祸系福之所伏，福之祸之所依。豆腐啊，总算反应过嚟啦，佢啱啱想讲嘢，忽然之间。周围嗰啲树冠系时啲沙啦咁震动起上嚟，跟住一个一个嘅头就喺啲树冠当中啊夹晒出嚟，显然系同地上边死咗嗰只嘢一模一样。中公啊震惊咁讲：吓，原来呢度系佢哋嘅窝点，呢啲嘢系专登将我哋引过嚟噶。欧阳轩啊紧张咁讲：咦，呢啲到底系乜嘢嘢嚟噶？万事通猛然间开口讲。啊，是王府啊！豆腐讲：王府明明是黑色的，为什么叫做王府的？而且这些又不是府啊，明明是大猩猩啊。万事通啊，好机警啊，正汉的肌肉就绷到紧一紧，他亦都冇理会豆腐的话，而是对住尊帅啊讲：啊，当家的，这些东西在古时候是有记载过，之所以叫做王府，是因为它生长在沙漠里面，是沙漠丛林的霸王来的，不过这些东西的繁殖几率就很低，早就灭种的了，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。我说丛林霸王好犀利。万事通说嗜血啊，能够捕食沙狼，你说犀不犀利呢？这些东西啊，还会是储存食物，即使不饿亦都喜欢去猎食的。通过沙漠天然环境将这个食物呢度风干，大家要小心啲啊！讲话之间，嗰啲嘢好似系因为佢啲同伴惨死，所以要复仇咁。黄色嘅眼珠就变得有啲充血啦，一双双血红嘅眼睛系咁掘住我哋。猛然之间，我哋就听到树冠上边一声嘅尖笑。所有嘅嘢听到呢一下，一瞬之间向我哋扑落嚟。最可怕嘅系呢啲嘢嘅智慧系极其高嘅，佢估计匿喺树冠里边睇到师先杀死同伴嘅一幕，佢就忌讳师先嘅本事，所以而家居然避开师先，只系同我哋几个人就落手。由于师先除了毒物和种子之外，他是不会主动攻击其他东西的，所以这阵时师先仍然在舐紧自己件衫，而我们呢瞬间就被那些黑影全部都包围住。开枪啊！在他们跳下来的一瞬间，大家反应都不慢，分分钟我举枪射击，不过我们射击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他们的数量。所以就是在这一瞬间，虽然我开枪打低了一只， 但系下一刻就俾另外嘅两只嘅扑倒咗喺地下。呢样嘢嘅攻击速度啊，好快啊！我只系觉得眼前啲黑影一闪，一阵嘅大力传嚟，成个人啊已经被揿咗嘅地下上边。个背脊一下子就顶落咗一条胡杨突出嚟嘅筋，哇！唔好讲几痛啦。呢一瞬间我亦都冇机会去睇其他人究竟系点，耳仔里面只系听到嗰啲叫骂声同埋惊叫声，然后就系嗰啲黄虎尖锐嘅声音。喺下一刻，我个膊头突然间被狠狠咁咬咗一啖，痛到不得了。但系我忍住痛，一伸脚就将身上边嗰只嘢踢开。但系呢只嘢嘅嘴仲咬住我嚿肉，咁样一踢，反而扯住我啲皮肉，根本上就唔放松。然之后旁边仲有另外一只，呢一只就向我条颈就咬过嚟。情急之下，我手就拿住一样嘢，系枪。我谂都冇谂，即刻单手提枪喺极近嘅距离当中，枪口就对准咗嗰样嘢嘅头就掹鸡，砰嘅一声巨响，呢样嘢嘅脑袋就被打到炸开，即时爆咗半个头，嗰啲血水加埋咗脑浆流到落我条颈度，腥臭到不得了，嗰一种感觉真系等人发晒狂。我的确是发狂，正打算解决另外一只咬住我膊头嘅，转眼之间又有两只向我扑过嚟，死啦！今次玩完啦。就系呢阵时，喺呢个嘈杂声中，我突然之间听到豆腐大叫：圈圈！我顶你啊！我都就快死啊！呢条靓仔仲喺度叫圈圈，我就嬲到咧，真系连呕血嘅心都有。我目光一瞥，就发现欧阳圈显然被一班咁嘅黄虎围住，情况真系非常之混乱，所有嘅人都处于危机当中。而豆腐呢条友，佢简直就系行咗狗屎运。由于诗仙系一直跟住佢，而嗰啲黄虎咧都唔敢去袭击诗仙，所以豆腐喺受到攻击嘅时候，佢就系咁黐住诗仙嘅身边，好似连体婴咁。不过这个欧阳圈被包围住，豆腐即刻就大叫咁冲上去要救人。我只眼一睇到呢一幕，真系瞪到眼都裂埋。你老美，你论起关系嚟讲，你应该救我至啱啊！喺呢阵时，我真系有一种想将豆腐一脚啊兜上天，搭佢落嚟，然之后再兜多一脚搭鬼死佢嘅冲动。唉，下一秒钟，另外嗰两只已经啊扑咗过嚟啦。我嘅视线彻底就被阻断咗，眼里边只得翻嗰一个擘开布满晒獠牙嘅嘴。呢啲嘢系喺人嘅身上试咬嘅，嗰一种痛苦系好难顶嘅。我喺一种唔死心嘅反抗当中就晕咗过去。最后一个念头就系、是，如果我呢一次能够活落去嘅话，我真系要剥你豆腐层皮。